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一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介绍幽默有趣的图书，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开门见山，话不多讲， 哎， 直接进入主题。 哎，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来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 哎，你看我们平常啊，我们看新闻啊，说这美国又竞选了啊，又竞选总统了，又改选了啊， 对对对， 又换新总统了。然后呢，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知道啊，他们这个总统在换届的时候啊，这个甭管是新总统还是新要竞选的，还是老总统，大家伙儿都要出去各方面去演说去啊，演讲去。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这个他们演讲的这个画面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能听两句他们说的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反正我是听不懂的， 都是英文的。 不过呢，我们能够从很多的这个渠道了解到，就是他们，美国的传统。包括美国人的传统，他们都是喜欢幽默的。 对， 那美国的总统在他们做竞选演说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幽默成分在里边。 嗯， 那哪些幽默的东西是就是真正是值得我们去听一听啊？我们甚至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本来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红酒我们哥俩带给您的菜。 对，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是几年前的书了啊，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或者找这个幽默的书，就不一定非得是新出的啊， 对对对， 也不太好找。找的是几年前的书，所以呢，它里边离我们现在最近的总统不是奥巴马，而是小布什。 嗯 啊，那好，我在这个我们进入到这个幽默的演讲之前，我先跟大家伙儿呢，大概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好， 这本书呢，它选译了咱们从远了说啊，从林肯以来16位美国总统轻松诙谐的演说共64篇，其中啊大多数是在总统的任内发表的，供广大的读者在这个茶余饭后啊来浏览品味。那从这些演说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利坚他这个文化是怎么样哺育了美国总统他独特的这种性情啊，包括幽默。那不论是在颁奖啊、剪彩啊、揭幕啊、祝酒啊，还是参加竞选啊、签署法案啊，包括迎来送往啊，不论是面对这个天真烂漫的学生啊，还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啊，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呀，或者是耀眼的明星啊，还是大牌的球星啊，甚至是挑剔的记者呀，他都可以凭着他娴熟的这种语言技巧，凭着这种幽默，然后给大家伙儿幽上一默。 嗯 啊，那当然，嗯。 非常非常有意思哈、啊！其实我们提到幽默这个词本身呢，也是我们引进过来的。 对对对，这是在我们今年刚开始做这个书的时候，做这个幽默的 系列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提过，是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先生啊，幽默 的。对对对，那实际上就是美国总统呢，他的幽默并不是完全我们说就是像这种喜剧演员啊或者滑稽演员在逗笑，他通常会在很多场合是。不是单纯的为幽默而幽默，而是要在这个幽默之间或者之余，他来宣传他自己的主张。 嗯哼，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里根啊，他在这个摄影记者们乐成一片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你们要特别注意我的右面啊，因为说什么？因为我这右面才是最漂亮的一面。其实呢，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从这个中文来说，可能右面就是这个概念，右面。但是呢，在英文里，它可能还代表了右翼，美国右翼的概念。那其实他在提醒大家伙儿对美国右翼要以支持。 嗯， 那尼克松在这个调侃和恭维好莱坞的演员之后，然后就用几句简短的话转向了政治领域，然后又绕到了当年的竞选。那他这种目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就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总之，就这些演说啊，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怎么说？对于美国现实生活的反应，因为它毕竟是美国总统来说的，它必然会带有美国的历史沿革呀、政治变迁呀、社会发展啊，以及演说者也就是总统他本人的这些印记。 嗯， 所以我们在听这些 幽默演讲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光啊，我们幽自己一默啊，笑一笑，我们还可以稍微的去细致一点去听一听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他的言外之意呢到底是什么，他更深的内核是什么？哎， 非常棒啊！正如刚才启航说的那样哈，美国总统大多都很有幽默感。 嗯， 不过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也发现啊，似乎离现在越近， 嗯， 总统的幽默感越强。 哎，还真是这样。 离现在越远，似乎他们这个幽默感是越淡。当然了，可能是翻译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对，就可能是翻译，确实是。 对，但实际上也许并非如此。 嗯嗯。 下面呢，启航和我呢就一起来选几位总统。 嗯。 他们在书中的演讲稿呢，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幽默，但是书中有一些他们日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趣。 哎，那好，那这个我先来说说这个吧。比如说，因为他这个是每一个演讲之前。 嗯。 每一个总统这个演讲稿介绍，就是演讲稿之前，他都会把这个总统有一个简要的介绍。 嗯， 在这个我们现在下边要选的，给大家选四段呢，是这些介绍里的小短小的幽默，而不是演讲稿里的幽默。 嗯、 比如说尼克松访华，那这个毛泽东呢对尼克松的这个来访就很重视，他在自己的书房就会见了尼克松，然后毛泽东就指着在场的基辛格称赞说基辛格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尼克松呢也笑着说。只有他才能在行动受限制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啊，带着几个漂亮姑娘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就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怕引起全世界的这种关注嘛，所以他们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来的北京。对，然后基辛格一听就连忙辩解，他们不知道我是利用他们做掩护呢。然后尼克松就戏谑地说，哎，凡是能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肯定是史无前例的大外交家呀。毛泽东呢也开玩笑说，哦，你们常常这样利用你们的姑娘吗？尼克松就诙谐的说，这是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的话麻烦可就大了。这就是当年啊这一段不在演说里的，是在演说之外的。那下面呢，红酒给大家说一说肯尼迪的这一小段。 好，肯尼迪机智诙谐，能言善辩，被美国《男人》《传记》等多家媒体联合评为十大文化偶像之首。 嗯哼， 关于他的这个趣闻轶事呢，有很多，咱们只说一个、 嗯、 啊。一天呢，肯尼迪收到了专栏作家莱昂斯的来信，告知目前总统署名照片的详细价格。 哦， 华盛顿呢，是175美元。 哦， 罗斯福呢是75美元，格兰特呢是55美元，肯尼迪呢是65美元。然后肯尼迪就回信说了，亲爱的伦纳德，承蒙来信不胜感激，不断上扬的价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防止市场萧条，恕我不在这封信上署名了。 就是按中国的来说，中国就是说，如果我给比如我给红牛写个信，我哥们儿特熟了，我就不会落款写启航，我就可能写个知名不具。那这个谁呢，这个肯尼迪呢就更狠了啊。 嗯， 那连知名不具都不写，直接就告诉你我就不写了。 对对对，我就不写了。我写了之后怕他万一涨价怎么办呀。 1999年4月8日啊，克林顿啊欢迎朱镕基总理。女士们，先生们，朱总理，老女士，中国代表团的杰出成员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客人们请安静一下。我要向专程赶来出席今晚宴会的特殊的美国人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就是尊敬的比利·格里汉姆士和他的妻子鲁斯，我们感谢他们的到会，非常感谢。我想以两个有关中国的深刻评论来作为我的开场白。中国文明已经闪耀于世界几千年，而且中国人没有在宴会前进行长篇大论讲话的传统。哇，别乐了，我想这其中一定是有联系的。哗，又乐了。所以我会讲的简短些。 嗯， 英语呢不像中文那么简洁。哗，又乐了。从1784年起，在鼓舞伟大民族的无尽的追求中，怎样完成共同的事业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进行了生动的对话。托马斯·杰弗逊以相当谨慎的态度来促进他所宣称的中英中美两国关系的优雅的姿态。亚伯拉罕·林肯在他递交给国会的首次国情咨文中遇见了我们和中国的广泛贸易。当然，富兰克林·罗斯福使得美国下决心和中国一道加入了保卫自由的战斗。我们的对话和合作已经延绵了2个世纪，经受了大量的挑战， 今天总理和我都在努力工作，来继续我们的对话和合作。我们在坦率和尊重我们的人民和我们孩子的将来的基础上交谈。啊，当然有时候坦率说话是不容易的。朱总理，我知道您自己的人生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但如您今晨所说，只有好朋友才会倾心相授。如果您说的没错，那您确实是个很好的朋友啊。嗯，就乐了。您知道美国人民很高兴见到您，也很高兴回报去年您对希拉里和我还有我们代表团的盛情招待。毕竟不是很多领导人都能够理解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又能理解京剧的无穷奥妙，都能演奏胡琴啊，一种中国小提琴，还都能说出直率的政治观点，又能发表不客气的音乐评论。比如说今天早晨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西方的歌剧让您想打瞌睡，哇，乐了。我想今天晚上马友友先生会理解这种压力的，哦，又乐了。总理先生，我们非常敬佩您，为全方位的改变中国，为建设一个让全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的更完美、更繁荣的21世纪中国所做的努力。当然，对于达到那个目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之间还存在分歧。我们美国人仍然在努力去实现我们的开拓者的梦想，但是我们更相信明天一定会比今天美好。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责任是在短短的人生旅程结束之前完成这个目标。去年3月5日，中国人民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周恩来的百年诞辰，美国人仍然清晰地记得1972年周恩来在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祝酒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坚信。他接着说，当我们两国的人民都意识到这个共同的愿望时，那一天就会真的来了。总理先生，作为周恩来的后人，您为人民做了很多，使人民更接近美好的明天。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总理朱镕基老女士和中国人民干杯。 嗯，现场的这个气氛啊，还是非常的轻松幽默的。这是刚才企社读到的克林顿欢迎朱镕基总理的讲话。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在下半时段会继续跟您来聊这样的一本书《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接着聊。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依旧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希望大家读着读着就笑了，为大家推荐跟幽默相关的图书。 是。 那么不一定啊，我们每一次节目当中讲的都是段子。 对。 那个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那个是幽默集中箱。 对啊，那我们毕竟是一个读书类的节目， 嗯， 大家呢在汲取这些营养的过程当中，偶尔您笑了，其实我们就满意了。 没错。那所以今天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来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其实也是这样的一本书。 嗯， 因为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介绍过，总统的这个演说呢，美国总统他的演说里他一定要有幽默的元素，因为美国人他喜欢幽默。 对， 所以作为一个总统，他如果懂幽默也会幽默的话呢，他会受更多的欢迎，他会对他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嗯，但是呢他也不可能把整个一个演讲的稿子写得像一个相声段子， 那就不靠谱了。 对，那 是选他了。 对，15秒钟一笑，15秒钟一乐，那真是没人选他。 嗯， 就像您可以想想说，有一个您觉得一相声演员说的特好，然后您放心让他当老总嘛，是吧？ 对对对，所以里面还是承载着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总统在公开场合上是如何去演讲的。 上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里根总统在音乐会上的讲话， 以及他和这个挑战者号宇航员共进午餐之后的讲话，还介绍了这个克林顿总统啊欢迎朱镕基总理的讲话啊。那下半时段呢，我先给大家来读一篇，是小布什在这个耶鲁是他的母校，在耶鲁的演讲。他在这个耶鲁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且勉励耶鲁2001届的这个毕业生时，他所做的演讲。时间呢是2001年的5月21号。莱文校长，非常感谢您。普罗德黑德院长，耶鲁大学的董事们，耶鲁大学学子的家长们、家人们、毕业生们，能领受此项名誉学位是一种荣幸。33年前，我骄傲地获得了我的第一个耶鲁学位。这次，我更为在你们面前接受这个名誉学位而自豪。我要祝贺我的校友们，很高兴能与如此杰出的群体一同分享此份荣誉。我还要恭喜在座的所有家长们，今天对你们的孩子来说是荣耀的一天，他们从大学毕业了。而对你们来说，今天也是极富意义的一天，尤其对你们的钱包来说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当然，最应恭贺的应该是2001届的全体毕业生。我要对你们中间曾经获得过荣誉、奖项、成绩突出的人说，你们干得非常出色。同时也要祝贺成绩 C 等的同学们，哗 ，C 等同学们鼓掌了。啊，我的意思是，你们也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然后这时候底下连笑带掌声。要知道，一个耶鲁学位是很有价值的。我曾经这样提醒迪克·切尼，这副总统切尼嘛哈，他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啊，不过就是离开的早了点儿，因为切尼退学了， 没毕业。 对，却退学了啊。所以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是从耶鲁毕业的话，你可能成为总统；如果你中途退学的话，你只能成为副总统。能有机会在这种场合让我说上几句，对此我不胜感激。我知道在耶鲁毕业典礼上是没有人发表演说的，这是耶鲁的一个传统。我也知道你们费了不少心思才为我争取到了这么一个例外的机会。很多人都认为只有总统才可以在耶鲁的毕业典礼上讲话，然而多年来此类规定变得越来越高了。现在条件是你必须是耶鲁大学毕业，必须成为美国总统，而且在耶鲁投票的时候放弃对拉尔夫纳德的支持，你才能在这儿演讲。啊，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这里，我能肯定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要回来几次。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啊，大概也不太会记得你们今天在这里做过的一切了。笑声啊，其实那样也不错啊，笑声。但是呢，有一些人，有一些时刻，你们是永远忘不了的。比如我的老同学迪克·布罗德黑德，我们耶鲁学院的现任院长。哗，叠鼓掌。我记得他当年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哗乐啊，大家伙都乐了。他是个勤奋的人，我们在斯特林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共同度过了很多时光，那里安置着许多体积庞大的真皮沙发，哗又乐了。那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迪克保证他绝不朗读出声，而我保证自己绝不打鼾。笑声啊，我们两个选修的课程不同，因为我们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学术上的探索。迪克主修英语，热爱古典文学，我呢钟情于历史，而且选择多样化的课程来学习。我喜欢将此称为学术道路的捷径。哗又乐了。比如我当时上过一门课，学的是日本的俳句。这门学科在创立之前是15世纪一种诗歌的形式，每首诗有17个音节，只有禅宗学者才能理解骸骨。我记得呀，当时我的一个学术顾问还为我选择了这样一门专业性如此之强的课程而担忧。他说我呀，还是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英语学习上。哗，又乐了。我现在还经常听到这样的劝告。哗，乐了。人家说他英语不好啊， 说他蠢笨。 对对对，老说那个错单词。然而我的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那不能算是我的言辞失误，我是在运用古代的骸骨完美的形式和韵律在讲话。哎， 我确实在这儿进修过英语，那时上过一门课叫《美国雄辩术的历史与实践》，是由罗林 G 奥斯特维教的。哇，掌声啊！莱文校长，我是将称赞给予值得称道之处，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所有的口头语都是在耶鲁学的。 怪人家学校啊， 底下哗大笑啊。作为一个学生，我当时尽力表现得低调而不出众。哦，又乐了，这的确很有效。去年啊，纽约时报采访了约翰莫顿布鲁姆教授，因为有记录表明我曾经上过他的一门课。布鲁姆教授打量了一番多年前照的一张照片，说照着一张照片，然后指着我的头像说，哼，我对此人一点依稀的印象都没有。又是笑声。但是我呢却仍然记得布鲁姆教授，我至今还能回味起他的敬业精神和高水平的教学。在我们那个年代，耶鲁拥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啊，当然现在也一样。在耶鲁，我们从开始学业到各奔东西，而他们却始终长久地坚守在耶鲁的教席上。我不能确定自己上次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谢过他们，但是现在我获得了第二次机会，我要对耶鲁大学的全体教授说一声谢谢。掌声。哎呀，你说咱俩这个要是在这个，你这就有那个配的那个掌声和笑， 哗哗笑了， 这真是。下次有这种，咱们把那东西给弄过来。 行，我把他那个效果器给他扛过来。 哎呀，从这往后我看了看啊，他就没有标识这个笑的了。 啊，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 就演讲内容， 演讲内容了啊，而且还很长。那我就用最后一段结束吧。 好， 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你们也回到耶鲁说上述这样的话，也同样体验到我今天的感受。我希望你们不用等待那么久，祝贺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哇，掌声。 嗯，好，这是小布什在母校耶鲁大学的讲话。 哎， 快到结束的时候， 对， 我们就来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 这今天这本书，哎呀，我们想的这个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啊，一个关于幽默的这么一个、 好，书中的前言是这样说的哈、幽默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审美形式，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幽默来自对世事的彻悟，表明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个人魅力、活力、能力、教养的一个标志。 没错，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幽默感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它帮助你待人接物来成就事业。 哎，所以幽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其实 好，非常感谢启航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来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总统幽默演说精选》，今天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活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北京时间13点整。